近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2月9号在首尔举行紧急记者会，表示要投入紧急实际行动，要求迅速决定弹劾朴槿惠。记者会上发言者谴责朴槿惠一伙，说他们指使那些不必要的证人出庭，以图拖延弹劾审判。发言者表示呼吁全体国民2月11号参加第15次泛国民行动日的烛光斗争，一定争取弹劾朴槿惠。